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3集《夜遇小侯爷》三。 你到底是不是女人？ 谢景行抱胸道，寻常女儿家不该是修种的无地自容，再也不提起此事。而沈庙之前不曾反应，之后也坦荡提起，不知一点羞。就算是威武大将军的女儿，也实在太特别了。沈庙沉默不言，谢景行点点头， 差点忘了，你自然不是女人，你只是个小丫头。 沈庙虽然做派老成，可模样却生得讨巧，尤其是脸蛋白白，尚未褪去婴儿肥，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年龄要小得多。谢景行心道，大约是年纪太小了，怕是还不懂得什么叫闺房情事，是以态度才这般坦然吧。越想越觉得是这个原因，谢景行走过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沈庙，说道， 刚才那只熏香的账还没跟你算，差点连我也栽了跟头。 他一把揪住沈庙的脸蛋，用力地捏了两下。 你要怎么说？ 沈庙呆了一瞬，他没有料到谢景行会突然这般动作，而对方似乎觉得这样很好玩，又捏了两下，还不是轻轻的捏，而是毫不怜香惜玉的蹂躏，仿佛真的是将她当作不谙世事的小姑娘。放肆！下意识的他低声喝道，话一出口两人都怔住了。灯火中少年英俊的脸僵了僵，一双锐利的漆黑双眸瞬间划过复杂神色，他收回手轻笑一声，淡淡地说道， 还是头一遭有人跟我说放肆。 沈庙心中有些恼怒自己的失态，谢景行这人做事总是有些出乎常理，方才他情急之下竟拿出从前后宫中当皇后的做派来了，这人聪明的紧，莫要被发现了才好，可又不知道说什么，他只好沉默。谢景行打破了沉默，他在沈庙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打开，竟是一水做工精致的糕点，比起京城中的广福斋模样更加好看。谢景行大口大口地吃糕点喝茶，说道， 来得匆匆，晚饭也不曾用，这茶真难喝。 俨然一名挑剔的公子哥模样，沈庙看着他，谢侯爷是来喝茶吃点心的？ 自然不是。 谢景行忽然一笑，捻起一枚点心塞到沈庙的嘴里，他动作太快，沈庙反应过来时嘴中已经是甜甜的滋味了。谢景行托腮看了他一眼，姿态闲适，说的话却锋利得很， 吃了我的东西，现在回答我的问题。 糕点的清香在嘴里化开，带着淡淡的甜和适度的果味，入口唇齿留香，便是连沈庙这种不爱吃甜的人都忍不住觉得美味。 玉亲王和你什么关系？ 你倒不如问我今夜为何要这样做。 你愿意说我便洗耳恭听。 属人者人必属之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谢景行眸中神色变幻几许，扬唇一笑，语气有些莫名。 你倒心狠，将你姐姐和玉亲王老狗凑成堆。 将玉亲王说成老狗，也只有谢景行这般无法无天的人才胆敢说出来。沈庙针锋相对，他们将我送出去的时候也未曾想过我是妹妹。他言辞冰冷，不加掩饰对那些人的厌恶和鄙弃， 灯火中神色漠然，一双眼睛里似乎有火光在燃烧。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啊。 谢景行伸了个懒腰。 玉亲王事后不会饶你。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沈妙不为所动。 你与我说这么多。 谢景行沉吟，身子突然往前一倾，几乎要堪堪地到达沈妙的鼻尖。他凑得这般近，饶是沈妙也忍不住微微一惊。然而气势上并不希望被压倒，便动也不动地稳坐着。少年一张脸俊美绝伦，嘴角的笑容带着邪气，声音却含着刻意的轻佻，在他的耳边低声道， 不怕我告诉别人？ 小辉爱做什么便做什么，总归我也很好奇临安侯府是否有什么动作，大半夜的让嫡长子来卧龙寺散心。谢锦行今夜出现在这儿绝非偶然，而他带着一众身手不凡的黑衣人，身份更是令人震惊。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，谢锦行并不是来看他的，大约是自己在筹谋什么，两人恰好撞上了。少年的眼睛生得很漂亮，是一双极美的桃花眼，笑的时候只把人的心神都能吸引，然而冷下来的时候却散发着冰冷的危险光芒。有一瞬间，沈妙都被谢锦行的气势所压倒。他不是没有见过那些有威压的人，秦国皇室、明齐皇室，甚至那些嚣张无比的匈奴，可面前这人却似乎更加危险。 你胆子不小啊。 谢锦行微微一笑，彼此彼此。谢锦行站起身来，扫了沈妙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， 老狗的事本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今夜之事你敢透露半分？沈家丫头，杀人灭口可不是说说而已。 话音刚落，他便打开窗掠了出去，消失在夜里的雨幕中。凉丝丝的雨水顺着窗户飘了进来，也飘到了沈妙的脸颊之上，冷意顺着脸颊爬了上来，风将头脑吹得清醒了一些，沈妙松了一口气。和谢锦行打交道，仿佛在钢丝上走路似的，这少年年纪轻轻却深不可测，每一句话看似无意，却是拐着弯的在试探，那种危险的感觉让他感到不安。虽然他并未将临安侯府当作是沈家的仇敌，可如今两府的关系泾渭分明，谢锦行自然不会全无芥蒂。今夜的夜遇，谢锦行应当是来做什么事情的。和那京城中轻佻玩笑的谢小侯爷不同，雨夜中的他仿佛变了一个人。当初他只知道谢锦行确实有几分本事，如今想来临安侯府的秘密也不简单。目光落在桌上，谢锦行未吃完的点心还留在桌上，若非这些，一切仿佛是一场了无痕迹的梦。不过眼下并非是思索这些的时候，谢锦行于他现在来说也不甚重要。明日，一切且待明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